制，需要维持专业水平的初衷，让医生和市民对机制有信心。医专说，原则上对可以舒缓医生人手压力的方案持开放态度，但是任何建议必须确保医生专业水平和维持专业自主的原则为大前提。又认为单靠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措施不能够解决人力资源问题，政府应该宏观检视加强公营医疗系统挽留人才等的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而家将军澳道落去观塘方向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沿住将军澳隧道一路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车龙沿住将军澳道排到落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亦都是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龙尾在希福道，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狮子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九月即刻到，咁啊，一年已经去咗大决啦，吓去咗大决啦，剩翻几个月咧，今年就2021年结束。咁啊，上一次我系用咗好多资料讲到塔利班，但系事实上系的确呢个咁大件事咧，个背景系要比我哋更多人了解多啲。當然呢啲背景裏邊未必話樣樣都講得好準確，咁所以我都係想將啲背景咧，即係人哋收集到嘅，我哋攞出嚟，係咪絕對係咁咧？大家可以有一啲唔同嘅睇法。我哋講到塔利班呢個學生軍今日取得咁樣樣嘅整個國家嘅呢個管治權，佢已經係第二次取得噶啦。咁佢就係一個原教旨主義嘅一個組織， 咁佢哋標榜自己咧係要建立純潔嘅伊斯蘭政權。咁啊，佢哋曾經喺過去嘅有一段時間，有五年佢哋嘅治下咧，要男人全部要留須，婦女必須要穿著全身嘅只留網眼嘅長袍，十歲以上嘅細路女唔可以上學。觸犯謀殺或者通奸罪的人要公開處決，犯了盜竊罪的就會斬了他的手腳，電視、電影、音樂等任何娛樂性產品都被列為禁品。在2001年的時候，他還做了一件很巨大的錯誤，就是他無視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炸毀了1500多年歷史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巴米揚大佛，當眾炸直播話俾人聽，佢反對所有唔同嘅宗教，佛教係佢哋反對嘅，於是咧就炸咗嗰個千幾年嘅呢個巴米揚大佛，咁啊引起全世界嘅公憤啊！咁啊呢啲咧係呢個調查報告裏邊講嘅。不過我就覺得因為在18號嘅時候咧，8月18號嘅時候，佢哋嘅官方已經公布咗，佢哋唔係呢種形象，佢哋唔會呢種策略，佢哋號召公務員翻翻自己的崗位，特赦曬所有同美國做嘢嘅嗰啲人，並且咧婦女應該翻翻去政府工作，按翻伊斯蘭嘅，佢加咗一句啦，按翻伊斯蘭嘅秩序咁，嗱咁佢哋已經知道。點樣先能夠取得全世界對佢哋嘅認可同埋關心？嗱，咁呢一個嘅原教旨主義嘅塔利班咧，對我哋中國嚟講最要小心嘅就係下邊呢一段嘅分析。佢話過去20年喺阿富汗嘅美軍同埋佢扶植嘅政府軍，為中亞提供咗成個一種安全嘅保護網。包括為中國壓制維吾爾的武裝分子，都是咧即係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嘅。因為呢啲咁嘅力量啊，可能就利用阿富汗呢啲基地對中國發動攻擊。好啦，佢話而家咧，假若美軍離開咗，將會一切會改變。嗱，咁你知道塔利班呢個組織咧？是一個很能夠很務實地改變自己的，他未完全掌控阿富汗的時候，在他掌控阿富汗之前的大概半個月，他就先後訪問包括中國、俄羅斯在裏面的區內的國家，他在天津會見中國國務委員王毅外長，保證不會允許中國和阿富汗的邊境山區變成新疆維吾爾分離分子的基地。那究竟這個的組織會不會最終信守承諾，我們還要這個拭目以待。所以當他取得了喀布爾之後，我們的外交代表都提我們聽其言觀其行，看他怎樣做法。我哋亦都講明，我哋唔干涉你哋嘅內政，你哋之間點解決你嘅問題係你嘅內政問題。我哋可以提供各種各樣嘅經濟支持，包括鐵路啊、飛機場啊等等好多基建，但你哋要保證呢啲嘅安全，同埋咧係一個經濟行為。咁佢哋嘅代表話，佢哋一定要咁做。佢哋想改善阿富汗人民嘅生活，唔想再陷喺呢、這個。持久的咁耐嘅戰爭嘅漩渦裏邊，咁啊講到好清楚嗱，咁究竟會唔會執行？我哋唔知道。問題嘅複雜就在於美軍停咗阿富汗嘅呢場戰爭，佢原意就係想禍水引東，想將呢股力量引向新疆，讓新疆變成亂動亂嘅地方。咁究竟呢一次咁樣樣嘅停止，會唔會真係解決到呢個問題呢？嗱，中國一方面要掹住塔利班，俾佢一定嘅呢個經濟建設嘅，但係亦都要小心，人家玩兩手。 啊，一面係同你好 friend， 另一面咧有好多其他嘅諗法想法，而又係美國人中意嘅，咁於是佢可能食兩家茶嚟，公開就中國支持公開建設，另一面就美國支持就喺搞新疆。嗱，咁呢啲可能性咧喺世界咁複雜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咧係唔可以呢個完全冇準備嘅，所以呢一種咁樣嘅針對中國嘅放虎歸山嘅做法，係嘛？塔利班呢個組織對整個區域嘅安全嘅威脅，其實咧係相當大嘅，特別佢嘅原教旨嘅意識，而最受威脅嘅就係中國。所以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如果美國係以搗亂中國嘅發展成為美國呢個世紀最大嘅工程嘅話咧，亦都難保美國會出一啲另外一種我哋即係睇唔到嘅手段。咁就形成咧阿富汗同中國關係嘅複雜性啦。可能公開一面係和嘅，另一面仲有啲勾心鬥角，服從美國嘅指揮嘅嘢，以爭取美國嘅支持。 交了心急拋棄，淚散落了碎片。終於當心動時，懂得安放底線。抱歉意却偏偏回赠数根独箭，才看透世间阴暗面。由同志到今天，回望每次惊险，怎刻出这心碎的脸？人难逃重复痛之中成长，总会偶遇上不堪设想。人从来从苦痛争取顽强，方懂争透硬仗，修得一身学养。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呢一场嘅阿富汗嘅呢一场咁嘅大戏，所编嘅剧本、演出嘅高潮同埋反高潮，都系令人哋目不暇给嘅。咁究竟从全世界嚟讲，有啲乜嘢值得吸取教训呢？咁啊！呢一次美國嘅倉皇嘅撤走，對整個世界嚟講帶嚟嘅啟示咧，我相信唔少。好多外交家、國際關係專家、經濟家、社會學家都會就呢一件事咧做好多個分析。咁啊，呢位作者先生咧就提出下邊幾點，咁我覺得咧就姑且提咗出嚟先，係咪同意就唔緊要，各有各可以自己理解。佢話，第一點是美軍的無敵形象將會在全世界蕩然無存，再不是說美國去到哪裡都是無敵的，他最後以損兵折將敗走作結束，而且是越南戰爭以來最大的一場失敗。美軍在阿富汗死了2400人，有2萬人受傷，用了24000億美元。所以美軍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美軍懟冧了蘇聯，蘇聯解體之後，大家認為美軍在全世界是橫行無敵的。咁而家咧睇嚟咧就好清楚話俾大家聽，除了無敵的物質實力之外，仲要有精神、哲學、文化、文明的支持，同埋咧大家的呢、這個對話唔係淨係一個250年嘅美國就可以用自己嘅價值觀涵蓋全球都係要跟你嘅嚇。當然當中啊包含咗好多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金融嘅利益喺度啦。表面上就係一個普世價值同呢、這個中國嘅價值觀嘅對峙問題，所以美國定位 對中國就係兩種制度嘅對峙，咁啊將中國選咗係一個最大嘅對手嘅位置。呢次阿富汗嘅問題，佢係咪要重新諗一諗，究竟呢種咁嘅國策啱唔啱咧？所以我哋中國喺呢次阿富汗事件之後就話，請美國務實啲去諗下中美之間嘅關係係咪一定要咁樣咧？是不是應該是和則兩利呢？不斷就放出橄欖枝，但是美國接不接受呢是不知道的，因為看來最近這次的狼狽情況，你就看到拜登總統先生，人家問到他這樣的撤退，甚至有人在飛機上，在這個大飛機上這樣跌下來，攬著那個起落架在上面跌下來，這種情況總統你怎麼看啊？他答都不答啊，走了。那個發言人呢，請了一個禮拜假，又是不答了。顯然整個美國政府在這件事裡面處於極度狼狽狀態。那究竟當中有什麼故事呢？他和這個阿富汗總統之間，他們曾經有什麼矛盾呢？有什麼這個即不及的地方呢？我們不知道，因為裡面有很多外交機密。那究竟塔利班在之前又走了去中國，在天津見我們王毅外長，美國曾經的態度是怎樣呢？阿富汗的總統是不是知道這件事呢？我們都不知道，因為裡面很多外交的互相的互動的機密在裡面，我們作為普通老百姓憑這些這樣公開資訊呢是掌握不到的。但無論怎樣都好，美國的形象是大大失敗在全世界，咁呢個我覺得係咁啦。第二咧，佢就話美國向全球兜售佢嘅民主制度係世界嘅唯一標準嘅計劃係受創啦。美國佔領咗阿富汗，建立咗呢個民主政府，本來就想俾中亞同埋中東示範，以推動佢全球嘅所謂民主自由嘅這個宏偉的大計。但是這個政府在阿富汗實踐了20年之後，它的貪污、無能、無力、經濟改善，所有的事做到亂晒龍，即是說一種制度要去移植到去人哋嗰度，唔係你講就得。所以最近我哋嘅外相都講，唔好咁樣諗法。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嘅文化特點、歷史特點，唔係個個都可以好容易就照搬你嗰套嘅。俾啲耐心，等人哋各自發展自己嘅道路啦。咁而家呢次嘅大敗，使到塔利班勢如破竹，美式嘅民主咧就冇辦法造就阿富汗人民的和平、穩定和繁榮。他的這一套價值和他這次的表現，就變成人家覺得非常之作戰，並且非常作戰，即是自己這個炒污自己的形象，好像一個潰敗的形象這樣。這一點來說，我相信他的損失除了美國的威信之外，也都有這個制度性的一種失敗的表示。第三咧，我哋所有嘅台灣嘅有關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或者一切要依靠美國嘅力量嚟支持住自己嘅一種力量咧，就要注意啦，因為呢次佢背棄自己嘅盟友做法咧，係令人哋覺得哇，點解突然間會咁嘅咁？美軍佔領咗阿富汗咁多年，打了一場咁長的戰爭，最後咧，拜登總統就講一句説話：阿富汗政府的軍政府軍應當為自己國家而戰。嗱，呢句説話咧，我聽起嚟有啲好熟悉，因為最近喺台灣的情況亦都有類似呢啲説話，希望他哋為台灣而戰，咁唔知佢為咩而戰啦，目的係邊度啦？但總唔知呢句説話咧就好熟悉，咁禮轉頭就走咗，就演出越南嗰、那個呢、這個一幕。咁所以我覺得咧，咁樣睇嚟，大家對於美國嘅好多信誓旦旦嘅承諾啊，究竟靠唔靠得住咧？咁結果我哋見到，凡係美國人去染指嘅地方，就是動亂的地方。我們很確定，如果統計學上來對照， 凡美國干涉最多的地方，就是最大的動亂的地方。嗱，呢一點嚟講，我相信我哋香港人都係會有所體會嘅。嚇，如果過去唔係有咁多外力嘅干預，我相信香港唔會搞到咁多情況。所以希望大家咧苦思，即係諗一下，究竟點解會咁樣樣咧？咁啊，阿富汗呢次嘅情況咧，係俾我哋一個值得反思嘅。嚇，同埋咧，究竟美國呢種所謂咁嘅價值同埋實力喺全世界嘅推行，佢會支持人哋係唔係有呢個實力，有呢個心，係咪真係做得到咧？咁嚇呢個嗱，仲唔好講話應唔應該做，對佢你信唔信咧？你諗清楚啦。嗱，第四佢就咁講喎，佢話美國喺阿富汗嘅佈局係其中一個要圍堵中國嘅戰略嘅一部分，即係話。特別是新疆問題，美軍自阿富汗突然間撤軍，其實是最容易將火引向中國的，所以中國的大西北一定是有要小心禍水東引的這個情況、啊、因為美國的這兩屆政府和呢 由這個奧巴馬開始就已經有一種怎樣將中國搞亂它呢一種咁嘅心，所以咧，佢話係要非常小心呢啲問題嘅出現，唔好咁容易相信。因此呢個作者講，佢話我哋要應該加強西北嘅邊防。嗱，加強西北嘅邊防咧，就值得講嘅就係、是、最近就喺一個月前到嘅寧夏嘅演習。嗱，寧夏喺一個叫青銅峽嘅地方演習，係中俄嘅陸軍喺嗰度聯合演習作戰。嗱，呢次嘅演習最大嘅特點係咩咧？係制式嘅交換，俄國嘅部隊可以用中國制式嘅武器，而且喺溝通裏邊可以直接對話，俄語就即刻轉做中文，中文即刻轉做俄文。嗱，呢一種咁樣樣嘅制式嘅一致同埋指揮語言嘅立即即時嘅翻譯，大家係用緊。呢、这個對方嘅武器，呢次啲俄軍咧嚟中國咧係隻身而嚟嘅啫，唔使帶任何槍械嚇，因為帶槍械唔入得中國境，於是佢哋乜都唔使帶嚟到中國寧夏，就用中國部隊嘅呢個武器。嗱呢一點嚟講咧，完全係準備加強陸防嘅表現。 沉默的眼光看待这重伤、啊啊啊哎、破碎的欢笑于雪中再降霜，睡了早已过百万计无人心响，是否虚空的世界愉快，内心堆积的腐败一纾解破戒似变态，才还不识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为非一起作假，说句对不起可以抵消几多的阴暗面积，这一位恐怕再有更多位仿效对应，凌虐的是后生演大众监赏，那怎么的眼光看待这创伤，讽刺的欢笑于雪上再降霜，睡了数以过百万计无人声响， 心堆积的腐败，逐一纾解，破戒指变太长，还不识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属于输入个案。本港至今确诊个案累计有12113宗。警方前年围堵理大，大批示威者在校园外围同警方冲突，多人事后被捕同埋被检控。五名涉案男子今朝早喺区域法院。被裁定三人暴动罪成，法官斥责各被告砌词狡辩，辩称到场用膳、搭车翻屋企、好奇驻足观察同埋只身入校园营救妹妹等系荒谬绝伦。裁定25岁厨师、28岁运输工人同25岁侍应暴动罪成。至于32岁无业男子同35岁补习老师，案发被警方。是被警方发现的时候远离暴动现场裁定脱罪，但是补习老师和暴动罪成的厨师因为藏有索带被裁定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成。法官将案押后到今个月25号判刑，以索取四人背景报告，期间需要还押。东京残奥羽毛球项目，港队朱文佳在 SH6 级男单四强局数2-1反胜对手杀入决赛，听日将会同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球手争金。世界排名第三的朱文佳今场面对世界排名第四的巴西球手维托，第一局先输15-21。朱文佳到第二局开始连取多分，中度一段被对手反超前，但之后成功拉开比数，以21-18追平局数。到决胜的第三局，朱文佳发挥出色，加上对手多次失误，最终赢21-10，反胜局数2-1。至于在 WH2 级男单，世界排名第二的陈浩源四强不敌首席球手南韩名将金正俊，听日将会同另一名的南韩球手金京芬争夺铜牌。新西兰奥克兰超市持刀袭击案，伤者增至7人，其中3人情况仍然严重。总理亚德恩誓言要在今个月收紧反恐法律，将策划和准备恐怖活动的人士列为犯罪。事发在当地昨日下午，一名斯里兰卡裔男子在一间超市用刀斩伤多人，被警方开枪击毙。超市说已经将店内的刀具下架，并考虑是不是继续出售。亚德恩早前说，疑犯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影响，虽然一直受到监视，但由于他并没有其他犯罪行为，警方未能够在事发之前对他采取行动，承诺当然会恢复，将会尽快通过新的法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 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而家洗衣街介乎亚街路街至到太子道西嘅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九龙货仓。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康宁道一段龙尾就喺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交通繁忙，龙尾亚公湾路。最后提提大家啦，喺油一村嘅花圃街，因为爆水管，而家近住花圃街44号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我想点是郑秀文小姐的输得漂亮。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过理会别人的眼光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发挥得最好。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是透过这首歌可以带到一些意思给大家。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新闻里面有时就讲一些很表象表象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尽量提供更多我认为最比较接近的这些资料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些资料的时候有所分享。譬如像刚才讲到宁夏的这个演习，这个制式的完全可以用对方甚至指挥口令军事的交换的语言都可以直接，中文就会转做自动转做俄文，俄文就会转自动转做中文。俄军不需要带任何武器就来到中国参加这些演习。我觉得这些呢都是过去我们不知道，当然政府是有心公布啦，他不公布我们是怎么知道呢？不过又不是个个都很细心去看这些资料，但我觉得这个呢是很值得注意的，是陆防的加强。大家知道这过去一百几年呢，中国始终有两派在争论，一派是李鸿章为首的海防为主，一派是左宗棠为首的陆防为主，即是守新疆。咁左宗棠是以守新疆出名的，他处理新疆 的问题是最出名的。李鸿章就是以处理这个海防问题出名的。所以海防陆防呢是过去百几年来一路来的这个政界军事界的一个战略的争论。咁而家呢睇嚟中国的态度就是海防也好陆防也好都要防，甚至天防，即是来自太空的都要防。咁我手头上仲有一个资料呢，是讲到我哋的轰20同埋我哋的航天的飞机以及来回太空同呢个地球的嗰种嗰啲航天飞机的来往的情况。那里面是充满着很多信息， 如果我哋以後有時間，我覺得都應該同大家講嘅，因為好多人係冇留意呢啲好細節嘅嘢，而呢啲好細節嘅嘢就係未來會出問題、會見到嘅地方。所以我哋知道喺管理學上有話：天使在細節，魔鬼在細節。所有細節嘅地方就係影響我哋將來好大嘅地方。就等於我成日都講，1941年嘅時候，我哋屋企喺呢個灣仔係一個基層嘅家庭，我哋仲喺處做緊粉粉面面，準備賣俾啲街坊鄰里。點知係500磅炸彈掟落去呢、這個修頓球場啊！即係我哋普通市民咧係唔會知道巨大嘅變化喺處發生緊。咁所以我好想將好多我搜集到嚟嘅好細節嘅信息，想話俾大家聽。我唔係想嚇大家，而係想話：喂，要注意啊！有啲資料你冇留意嘅，係擺喺樹嘅嚇。譬如好似喺我手頭上有一份關於呢個轟二十嘅資料，轟炸機二十嘅資料。嗱，逢係二十呢一級咧，喺中國嘅戰備嚟講，就係目前最高級。無論係歼擊機最高級係歼二十，運輸機最高級係運二十。咁呢個係轟二十，嚇咁啊！原來我哋經常見到係轟六，即係轟炸機六個型。轟二十咧係實行洲際打擊嘅力量，佢本身係隱形嘅、遠程航行嘅、載彈量大嘅、核子同常備兼用嘅、能夠空中加油嘅、能夠飛到全球到達全球作戰嘅。我一睇到呢啲咧，我就諗起二戰嘅時候，上個世紀第一戰、第二戰，美國嘅國策係點咧？有咩嘢都好喺外邊打，喺歐洲打，喺亞洲打，就要保證美國本土唔會打。咁呢個咧，佢先至得到戰爭嘅所有嘅著數。過去嘅百幾年，美國係戰爭嘅最大嘅得益者，無論佢嘅戰爭理論、戰爭結構、戰爭的陣地、戰爭的準備物質、戰爭的心理狀態，都是全世界最強的。所以過去百幾年，美國可以說是戰神，去到哪裡都贏。我們講到英國，我們講它工業革命大憲章；講到法國，我們講它法國大革命；講到德國，它很多的社會、教育的建設；講到美國，佢最大嘅成就就係從獨立戰爭之後，佢帶俾全球嘅呢個戰爭嘅新嘅狀況。個新狀況就係戰爭唔單止係破壞，戰爭原來仲推動一個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嘅一個金融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工具。不過條件就係唔好喺佢本土打。去人哋度打就冇所謂，佢就戰爭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係我好相信，下一場如果發生有任何大劑嘢咧，佢嘅對手而家講係中俄，唔會淨係話你揈嚟我度，我喺我度挨你嘅武器嘅打擊，一定翻翻轉頭。所以當我睇到轟二十嘅成個設計嘅公佈，全球飛行、全球到達、全球作戰，核常兼備，載彈量大，而且空中加油。呢度其實中國政府係有心去話俾佢嘅對手聽，唔好以為惹出大麻煩之後，淨係喺我哋度燒啊！有啲嘢一定會燒到你嗰度嘅。嗱，呢啲嘢我相信美國嘅戰略家一定會睇，所以美國現在咧，再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淨係用英文噶啦。佢哋開始請好多嚟自台灣嘅國防嘅戰略科學家，佢嘅美國國防部嘅戰略科學部咧，就係台灣嘅一個女科學家。這個貿易方面又係來自台灣嘅女律師，佢哋基本上個個都能夠睇中文，直接睇 CCTV， 直接睇好多好多中國嘅信息。美國的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裏邊嘅中國嗰個小組，就係一個印裔嘅呢個非常之熟讀中文嘅印裔嘅美國人，佢喺中國留學嘅， 他可以直接听我们所有领导人直接的讲话，他可以看 CCTV 所播出来的所有的东西，直接看中文报纸，看呢这个中央的各种宣布，再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说，哎，我英语世界遥遥领先，我根本都不用理你中国怎么讲，现在呢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一幅这样的光二十讲明他的作用，我相信里面是一定有信息在，希望对方掌握，不要误判的。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不是宣传要有战争，我不是说一定会有战争，但我就觉得我时时都记得，刘德华有一套戏是讲墨公，即是墨子，这个在战国的时候怎样用自己的设计的各种攻城守城的武器去话俾攻守双方听，你哋唔好打仗啦，打仗嘅时候大家都受伤嘅啫，不如讲和啦，大家咧做和好嘅嘢啦。咁呢套片咧，我印象好深刻，系我哋香港人拍嘅一套嘅片。咁而家差唔多咧，就有呢种情况，就系、是、中国不断地向美国讲清楚，你是有巨大的优势，你的四百几个基地是劲的，你的科学技术是劲的，你的飞机是劲的，你的飞弹是劲的。不过记住，从朝鲜战争到现在，美国在亚洲任何一场嗨到有中国的影子的战争，你都没有着数过。因为中国人不是打物质，是打士气，我们不是打钢铁，我们是打精神气。那这些呢，美国可能听不听不知道，但中国现在就一方面你不听士气问题，那你就听一下我们可以摆得出来的东西。那我觉得呢，这些都是很值得注意。比如这里有一个公布，有一个是这个空天飞机，空即是太空和这个我们的低空的飞机，怎样来回在太空和这个低空之间。那还有很多的隐身的歼二十战机啊，很多深海的设备啊。那中国现在呢，是强化自己的科学武装力量，随时准备。所以如果你有留意看我们电视有一套片叫做号手就位，那套片呢成日都影住一句说话嘅，好多人就冇留意嘅，系毛泽东嘅题词，就系咩咧？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处处基地咧都有呢一句说话嘅，都有毛泽东手写嘅，即系变成咗啲嗰啲系用即系大嘅嗰啲雕塑整出嚟啦。咁我一睇咧，我话哦呢句说话不断宣传，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咁我觉得咧，当我哋听到八九十年前嘅歌《大刀长矛，血肉长城》嚟保卫国家，今日同样都要需要大刀长矛、血肉长城嘅精神，但系就加上呢一啲轰二十、歼二十，吓呢啲咁嘅巨大嘅科学技术嘅力量喺后边。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位先生啊，写到要加强西北边防，我就讲到宁夏嘅演习嘅事情。嗱，咁仲有一件嘢喎，吓又系喺八月十八号嘅时候咧，喺中国嘅东海咧，环住台湾岛各方面 全面實戰的演習，是回應美台關於誤導台灣的走向問題。嗱，呢種咁嘅國際形勢，配合住呢個阿富汗嘅呢個咁樣樣嘅武裝，而美國嘅態度咁樣樣，我相信咧，我哋所有嘅朋友都會靜思一下，我哋究竟行咩路係對中國人民、對台灣人民、對亞洲人民最好咧？咁嚇係咪好似阿富汗咁樣樣造成咧咁樣樣嘅大亂，死咁多人，搞幾廿年係好咧？咁有冇其他嘅路我哋可以呢個解決咧？咁大家一定要知道，喺現代武器情況底下，解決問題唔會係幾個禮拜嘅，嚇，而係幾個鐘頭嘅。所以我好相信大家睇到最近阿富汗嘅情況，美國嘅表現啊，我相信大家都會心中有數。我哋取咩路對我哋人民最好呢？人民係要和平，要建設，要生活幸福。當然制度大家要作選擇，要考慮，但係唔好俾人擺上台，因為擺你上台嘅人好容易擺完上台之後一聲拜拜就走咗啦。咁我哋就自己麻煩啦，嚇！而喺呢個台島問題隔距離只不過係咁短嘅空程。而今日的情況絕對不是話仲要咧行山行水揾帆船過嚟嗰個時間嘅啦，所以我好相信呢次嘅事情啊，即係阿富汗嘅呢個現象咧，一定會使到大家都想一想嚇點樣睇國際形勢對我哋所在地嘅影響。咁啊，呢位先生講到第五點，嗱我係同意嘅。佢話中國應該啟動上海合作組織嘅機制，同中亞，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國家磋商協調，怎樣建立一個當地的安全穩定的協調機制，未雨綢繆，共同應對阿富汗亂局之後所帶來的種種不同的推移。因為個環境是會有向著各種想不到的方向變，尤其是確保我們西部邊境的安全安寧。如果有人想藉呢啲機會，以為就可以搞下我哋東海咧，咁佢就搞錯啦。因為呢個係14亿人嘅大國，呢個係咧如此巨大力量嘅大國，千祈唔好揾呢啲火嚟燒身。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喺海防、陸防、空防、天防，我哋同樣都要注意。所以就係毛澤東嗰句嚇，提高警惕，保衞祖國。咁啊，第六佢呢度講。他說全球化已經是一個勢不可擋的趨勢，塔利班再度控制阿富汗，在國際社會的壓力底下，雖然不能夠幻想他能夠完全改善那種絕對的意識形態的管治，但相信他的對外政策都會有所收斂，所以在他根基未穩的情況底下，他一定不會冒犯中國，不會冒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畢竟他們都希望長期執政，並且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亦因此中方一定會堅持不干涉他們的內政的原則，跟他們有好好的接觸，幫助國家他的發展，讓人民得益。但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能夠信守承諾，但是關鍵問題，國際上是有一個大的挑撥離間者，是慌死你那個地方呢不出事的。好像我們跟東盟關係挺好，各個國家這麼多華僑，每個國家都七八成我們中國的我們華人 的經濟力量在這裡，怎會有仗要打呢？但是就會有人挑到呢，好像那裡都很緊張的，什麼南海問題啊、巡航問題啊，跟著呢組織全世界這個航母艦那個航母艦走到來南海耀武揚威，然後告訴我們我們妨礙航行自由。各位，40年代我讀書的時候 在香港，很清楚南中國海的所有的地圖都是中華民國政府當時的政府，是在美國的完全的這個魏達會議的決定底下，全部是中國 的領海領土來的。突然間現在全部都說不是，就說那裡很多糾紛，誰在說挑撥呢？ 就是那些想我們亂的人，包括想亂香港、亂台灣。所以我就覺得呢，我們要想我們的生活美好呢，要注意知道國際形勢不是我們所想像當中那麼簡單，因為後面總是隱藏著不同的經濟利益、金融利益等等在處、啊、所以、整個東亞、西亞、南中國海問題都是長遠的歷史問題，需要我們國家的歷史的國策的正確、啊、而我很相信阿富汗這些地方如果有得30年時間去穩定，新疆成為我們西部的中華樂土，我很相信呢，和平的願望總是人民的主流的希望來的。在講到整個東海的環境緊張的時候，南海的情況亦都是迫住我們要注意的。現在是九月初，在一個月前美國有個做法又是很特別的，它的軍機它是最高級的 RC-135S， 我上次前幾次都有講過的，這些飛機專在我們的海防道穿插，是引發我們的導彈的無線電波，想測試我們的無線電波的發射方向來了解我們的情況。那這些呢就看看呢即係會有咩效果？不過最近我哋電台有一套片嚇，講緊號手就位，就係同呢啲有關嘅。我諗你哋值得咧去睇睇呢套戲咧，可能同增加呢啲知識係好有關係。 明月光，為何又照地堂？寧願在公園躲藏，不想喝湯。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爱有色素，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悲得过孤独？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狂浪面对色讯，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悲得过孤独探光？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 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这样百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